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志在未来。 我是夏晴，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享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答录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各位周五好啊，这里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志享生活，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梦。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朋友们来进行全新的亮相了，因为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身后的这样一个大屏幕当中会发现了一个变化，变化就是呢，我们这回联手了搜狐科技这个智研所啊，推出了本期我们的特别节目。那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名称呢，就这个主题可以定为 5G 网络来敲门，敲敲看你家的门到底是怎么一个回事，你是否够期待这样的一个 5G 网络呢？今天要跟您去进行细分评说了，对吧？哈， 对。 那今天我们也会请到两位特别来宾，两位我们的大咖级的人物，也是我们通信行业当中的可以说是非常重量级的嘉宾，我们来一一介绍一下哈。首先呢，是离我们比较近的这位啊，就是我们的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的代表，我们的关周关老师，您好， 欢迎。 大家下午好。 哎，另外一位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我们的非常重量级的一位，我们通信专家，也是信息消费联盟的理事长向立刚先生，欢迎向老师。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 哎，对，当然我们这个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的方式啊，了解我们的收看的内容，对吧？ 是的。 首先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 关爱青年计划，点击我们的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了。 是的。 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平台一直播，然后搜索我们的活力982，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现在实时播出的这个情况，您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还有我们的这个新浪微博也是活力九八二，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 当然，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在搜狐科技当中可以收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直播，以及呢，我们今天还要感谢一下我们的这个伙伴媒体哈，给我们大力支持，包括有环球网科技、还有中关村在线、首席中国、智中心以及 TMT 观察网等等媒体朋友们，也是感谢他们能够进行联合的报道。对于五 G， 看来大家伙都是非常的看重的，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种联手哈。那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间呢，还是这个老惯例啊，要跟我们各位网友们去了解一下本周以来的一些个数码动态。我们数码的资讯环节走起，进入我们今天的潮流风向标。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相关的资讯，当然今天也要邀请到我们的二位来宾跟我们来一起聊聊看这样一些个资讯背后的各位的想法哈。很有意思的就是在于这个在11月28号前儿个啊，这个小米啊也召开了一个发布会是吧哈？ 对。 怎么了呢？他们跟宜家达成了全球战略合作，来帮我们去介绍一下吧，一毛。 好，本次呢，我们这个大会上呢，小米与宜家呢达成了全球战略的合作，宜家全系智能照明产品呢都将接入我们的小米平台，同时呢，小米呢还和全季酒店、车和家还有爱空间等展开了深度的合作。 是的，所以说你看啊，打造万物互联、智慧互联，这看来呢也是这个小米啊在自己做这个米家生态链这个之外的一件事情，他们跟这个家居大厂宜家啊， 对， 就要开始合作起来了。 是 以后是不是这个去了宜家这个食堂里边，可以看到有卖各种各样小米的产品啊？这个小米会不会进入这个食品链，也生鲜链，也未尝不可啊？ 哎，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啊。对于这个事情来讲，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图片，因为我们来自发布会当中，也可以看到一些个现场的照片，可以看到他们其实这种合作啊，在灯的方面是首先要这个捷足先登，对吧？啊，捷足先登。那么关于这个灯的智联，其实大家伙儿如果了解小米的话，都应该知道以之前这个小米的各种各样的什么灯的产品啊，智能台灯啊，还是很好用的， 很好用。 对，但是宜家的台灯呢，是真挺好看的。所以这两种 是宜家的台灯， 对不对啊？那这样的一种互联，我想问问看我们的萌妹子啊，女生对于这样的一种互联的结合，你会期待吗？比方说以后你就拿手机控制家里边的台灯，今天忘关了还是怎么着的？你会有这样的诉求吗？ 其实女生，我说实话感觉还好、啊、主要是颜值要到位。 哇，颜值长得好看是你可以去买戴森那个吧。 太贵了。 好家伙，吓死我了，真是要哈。来，这是关于这个小米跟宜家的投资，关于台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一张照片，可以看得到这样的一个的数据，就是9.99元。小米他们这个 WiFi 模组也是重新让我们来惊艳了一把。这一个小模组咱单卖哎，干嘛使呢？就是让你焕发家居的这种无线火力，就是无线，就是没有连接线这个无线啊，不是那个 infinity 那个无线。对。那对于这件事情，我们想问问看二位来宾了啊，关于这种的一个科技厂牌跟一个家居厂牌这样的一种联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个自己的想法？你们看看。 向老师， 哎，向老师， 道理很简单，我们待会要讲5G这个问题。 对， 其实5G爆发了以后，我们大家都说万物互联，万物互联以后，我们最重要的那个我们的终端设备已经从我们的手机要变成各种各样的终端设备。 对， 那第一步爆发的是什么呢？第一步爆发大家肯定说无人驾驶啊等等之类的，离我们稍微有点远。最近的就是智能家居。 哎，对， 就是我们家里的从门锁、门窗、灯到各种各样的所有的设备。 对， 那这些设备呢，它要有通信能力，要有大数据的能力，要有智能整合能力，要控制服务能力，然后呢让每一个的家居都变成智能的家居。那小米呢，应该说在这件事情上面在全球是做的比较成功的，应该说是走在最前面的， 最前面的， 走在最前面的。 所以您是给他打 call 点赞的是吧哈？ 现在目前为止我们可以认为小米是全球第一了。就是它比苹果比 Google 的用户还多，它激活的设备还多，然后它整合的能力还强。那么在这样的就是未来的5G爆发中间，肯定是有更多的机会的。所以小米现在要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有前瞻性的， 没错， 事实上值得我们大家关注的。 包括刚刚您提到这个智能门锁，他们这回也发布了一把哈，这个 我不知道未来这个家居里环境里面是不是都会被小米所占领， 是啊， 对吧？ 就是比如说衣柜间可不可能， 可以，可能啊， 然后选衣服的时候可以就是 连接我的 iPad， 然后哎， 魔镜照照我自己。 对今天到底穿什么啊， 对，可以这样子。 哎，对，嗯，那关老师呢，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对，其实从4G 时代开始，大家看到我们人通过我们智能手机是变得越来越智能，不管是工作还是学习也好，其实大家已经看到在4G 时代已经有些家居产品，特别是百家电产品已经开始连入网了，现在很多冰箱已经开始说已经是可以连入 WiFi 或者是连入手机网络，但 5G 时代更多的是可能我们现在能看得到的，还有很多以前我们根本就没想过可能会连入网络的家居设备都会连入，这样是不光我们自己人变得更智能，整个家居也更智能，所以我们觉得在 5G 刚开始的时代，智能家居是一个很大的爆发点，也是可能是普通消费者能最直接感受得到的一个点。 哎，对对对，哎，那包括未来可能会有什么智能不锈钢盆儿、智能榨汁机，都有可能啊， 能， 我们会发挥畅想。包括这个时代来临以后，很多时候我们现在想不到，根本就 是的、 也许未来就会生发出什么样的一些我们之前从来没有想象过的这样的一种应用场景，谁也不好说哈、啊。 是的， 对、那当然了，我们继续来看几张照片来去结束这个话题哈、关于这样的一个小米的这个智能的情况，包括互联的情况，而这回他们也是一起奔腾跟小爱同学也会有一个全新的结合，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车里边的这样的一个联网的以后功能，就上周我们聊过一个话题，就是车里边能上网这个事儿，并不能称为叫智能汽车这么简单啊、那能不能够跟车与车之间、车与人之间、车与城市之间这样的一种互联互通，这个很重要。所以车联网这个概念应该是非常非常大的，到时候我们一会儿再去探讨啊这个事情啊、来，那继续来看看今天我们的第二条的资讯内容。这第二条资讯内容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是跟万物互联啊另外的一条一个层面吧啊，叫做畅快 游戏、 哎，对，怎么回事呢？ 哎，这个是11月28号，著名的科技品牌努比亚旗下主打游戏市场的红魔品牌发布了全新红魔 Mars 电竞手机。那作为市面上首款商用的 10GB 大内存的手机，红魔 Mars 在这个加持下呢，成为目前最强的游戏手机。 所以说红魔 Mars 这样的电竞手机也是能够解决我们其他用户们在手机方面啊玩游戏时候高热高性能带来的这种散热问题，包括可能游戏不够沉浸的体验，这样的一些个难题的一种综合性的解决。 对， 我们也来看看发布会现场的一些照片，包括整个的这个红魔，你看它整个发布会现场就是有一种就是电竞擂台的这种感觉啊，非常的炫酷啊，整个感觉是好像就是在让我们的所有的媒体朋友们在现场感受一把，在看这个发言人在这里啊玩这个游戏的感觉。那当然，其实看看这个相关的配置，我们可以了解到，真的是一款旗舰型的机器，也是包括全面屏6英寸以及403 PPI 的一个高像素的一个模式，会感觉我们这个看上去更加的柔顺跟细腻啊，好像这个屏幕用过金纺一样啊，厉害的不得了啊。另外呢，还有像它这种跟手度，因为它既然作为一款游戏手机啊，这必须要上手， 对 啊，得要跟手， 手感得好， 你不能说我点完屏幕没反应，那不行。 对吧，要手滑也不行，有时候发现这个双曲面屏啊，两边这个曲面屏一来了以后还会误操作啊，手后又滑下去也不行，所以怎么办呢？他们就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这个测试跟解读。二位来宾玩游戏吗？ 玩 啊，当然玩游戏。你看，从小玩到现在的都是 推进的一个大， 真的就是来。那关老师，我们再往前离话筒近一点哈。哎，对对对，说说看您的游戏历程吧。这样手机您会选择有这个入手的可能吗？啊， 游戏可能大家从小都玩的比较多。以前最早从火星到 PS1 啊。 那时候家里都还没什么多，可能大家去游戏厅玩的比较多。后来加入电脑，家庭电脑普及越来越大，可能电脑游戏玩的多。手游后来大家手机都在手里面，觉得在哪都能玩，不一定非得在家，毕竟手机性能也越来越好，体验也越来越好。所以现在我们感觉很明显，在游戏行业，特别手游行业，大家其实花的时间在手游上可能更多 。对。 并且这个东西，游戏大家对游戏的性能，对整个手机性能的要求永远都永无止境的，所以这也一方面推进了整个在移动终端性能的推进和对手机游戏的支持。 没错，包括这个周边产品也是特别的丰富哈。手机成为一个屏幕，然后呢，现在我看这个某宝上面有各种各样的这种附件啊哈，什么又是吃鸡神器了吧，又是怎么怎么着的吧？哎呀，那个手游那个这个附件长得比手机还大呢，好多，而且一点儿都不便宜。人们对于这个附件可真的舍得花钱。如今这手机都已经才也就2000多块钱的情况下，那个附件可能就要1000大几的情况，所以对于我们的用户们来讲，无疑是又增加了一笔负担啊，是吧？ 又就是又要买这个，然后还要买手机。 对对 对, 对， 那怎么办？你玩手机吗，一梦？你玩游戏吗？ 我不怎么玩游戏， 不怎么玩游戏。 对，所以我省钱了， 省钱了，真是好好姑娘啊，太棒了，给自己点赞、打 call、鼓掌啊！哎，那当然了，这个我们在关注过了这样的一个手机的性能方面，看看外观。手机就游戏手机一般都会外观比较酷的啊，很有这种棱角，甚至各种带什么这个灯那个灯的哈，比较炫彩一些。 对对对， 你像以前那些机箱，游戏机箱，包括像 Alienware 那些机箱，都长得那小灯闪的呀，哎呀，直男最爱啊，真是啊。 对对对 对, 对, 对， 来继续来看一下这个外观的图片，那肯定红膜必须要有红色才行。 红色， 对， 因为它这个有红色、有黑色，还 有 一个迷彩色。 对，那个迷彩颜色还挺有科技感的。对，那包括它使用着高通骁龙845的一个主控芯片，加上10G 的这个内存，再加上256的存储空间，以及这样的一种搭配，可以说是旗舰中的旗舰。现在其实主流当中10GB 内存的手机真的非常非常少见了哈。当然。也有不少厂牌曾经推出过，但都是非常少的顶端那种手机产品。那对于这个游戏这个方面来讲，我相信向老师作为一个老玩家啊，一定是玩了这么多年的游戏的人，肯定更有发言权。你来帮我们来说说看您的这种游戏体验呗。 哎呀，这个手机其实我就觉得做得非常棒啊哈，价格也很便宜，因为刚才你说10GB 的就是那个内存一般很少了， 很少。 其实我们基本上没有看到，一般来说现在主流的就是8GB 的， 8GB 的，就是以前6GB 啊4GB 的，10GB 已经是那个比较高了， 打顶了啊， 而且256也是那个很不错了。那我相信它的散热情况啊，各方面都是很不错。我对这手机印象很不错，但是玩起来怎么样，那我不知道了，因为这个体验啊，它需要对游戏的优化， 对， 要下大功夫，因为不仅仅是硬件的问题，硬件对在一起是没有用的，因为在这里面它要对那个游戏优化，而且是某几款游戏的优化要做到那个非常好。因为我说实话，我刚才稍微玩了一会下那个三国了，就是那个我平常那个有几款游戏，还有一个是那个射击的游戏，我非常喜欢了哈，就是我每天玩的时候，我两个女儿都在旁边看着，说打那个人一下把他打死。而且现在的玩游戏也是这样的，玩游戏现在花的钱啊，不仅仅是那个硬件这上面哈，那个买支枪充值一支枪680块钱啊， 对对对， 是不是 心疼了是吧？ 那关键是这样，老打不到，你给别人一枪打死了，你还得花钱去买那支枪，你才能把别人给打死啊，是不是？要不然你老给别人打死了，所以这个游戏还是一个很大的那个市场。然后在这里面就是说，有专用的游戏，然后刚才说的很多配件，像美通的等等之类的，这种配件，然后让这个手感体验比较好，确实是非常有价值了。把这个市场虽然说是一个小众市场，但是把它做扎实做好，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市场机会的。 肯定的啊，所以说未来游戏的还是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嘛，叫游戏人生，游戏人生，人生就是一场戏，只不过你看是什么样的这个 drama 的这个肥皂剧呢，还是一场游戏，是吧？ 对， 我相信每个人都希望能够让我们把人生过得更加的这种充实且欢乐一点。对吧？那其实游戏是一个很好的人生调剂，对吧？ 是的。 那对于我这样的一个真的不怎么玩游戏的人来讲，表示惭愧，特别的惭愧。我手机里面只有一款游戏，就是《明星三缺一》。 哦，这款游戏我听过。 不许笑我。就是麻将啊，就是用来去消遣时间的。 对，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提醒一下很多的青少年朋友，就是不要用眼过度，就适当的玩。 哎，对对对， 对， 这个有一个有另外就是用眼是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时间的管理。 是的，是的 啊，对于这个不要沉迷于这个网络时代哈。 没错。 包括呢，这个其实很多游戏玩家们他们特别喜欢 就是戴着一个很大的这种耳机，包裹性很好的耳机，音量开得很大，很爽啊，玩的时候。所以说这个不光是视力要保护，听力也要好保护。你像我们干这行的，谁没个职业病啊，是吧？我们都嗓子容易发炎，这是我们职业病啊、不是，耳朵真的要好好保护啊，保护听力。所以呢，下面一条资讯，我们就要关爱一下听力的健康了。 没错，那么在2018年的11月29号，我们的万魔普罗声技术发布会呢，在北京召开。万魔耳机呢，与致力于改善老人生活质量的科技平台普罗声声学科技合作，那共同拓展健康辅助产品线。 没错，那他这回呢，也是发布了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声学的技术，包括一些叫做 One More 首款的无线智能辅听耳机。 对， 这也是对于一些特定人群们他们所特意研发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设备和一个新的机遇。那我们来看看现场发布会时候的图片，他们特别选取了一个圆形的场地做这个发布会，很有意思哈。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声音的环境如果是圆形的话会怎么样， 声音是圆形， 就是我们在声场里面是圆形的话， 哎， 对， 立体嘛， 立体，它很拢音，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在听到声音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就是从下而上或从上而下的一种包裹感。那他选择发布会的一个圆形场地，就应该还说是比较有这个，起码是考虑过的啊，不是个大平面啊。那另外来讲呢，他们这回也是特别从这个人们的这个听觉数据给到了我们一些比较吃惊的数据，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现在目前看到这个图片当中啊，了解一些数据。然后人耳在40岁以后呢，对于这个高频的分析听力呢就开始要退化了。对，那超过60岁的时候呢，这个有听损的人群平均占人口的32%，就很大的一个比例，1/3人都会有听力损伤。 对， 那我们像干我们这行的损伤可能就更严重一些， 几率会高一些， 更高一些。 对对对， 是不是应该弄个什么保险，保个耳朵，是不是？应该是吧，哈。 嗯，可以， 可以，可以， 买高价。 对，那什么，到时候下了节目，你帮我买一个呗， 咱俩一起去吧。 买一送一的有没有？哎，那当然了，其实对于这个听觉方面，那怎么叫辅助辅听耳机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他们会说，包括听电视、接电话、听人声，包括他们会有这种便携式的这样的一种磁吸的充电，能够让这种他们的听力算法的专利能够生发出来，让我们会觉得，哎，其实他们还起码是对我们的个人化的听力补偿，包括自适应的这样的一种环境噪声、人声的增强，以及瞬时的音频智能分配这样的专利哈，能被人们的认可。那其实我们光说到这个普罗声，可能大家伙儿脑子里边是一片空白，没什么概念。那其实我们可以再来化解一下，普罗声他们其实是跟以前很多的品牌也合作过，包括像是摩托啊，像是这个 Pro 啊，像是楼市，他们都合作过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个音频的产品。那所以他们也能够帮助听力有损的一些用户能够尽量的回到这样的一种正常的有声世界来，能够让普通的用户们获得可能更好的更健康的一种听觉环境。那其实呢，我们可能还会有另外一个问题，说哎呀，你看这个耳机，这辅听耳机可能就是解决一些个难点和痛点问题，但是对于音质怎样，音质本身怎样，我们可能打个问号，那可能是下一步的事情了，对吧？在现阶段我们先要把这个能听和听的健康先搞定了以后，我们再说下一步该怎么办，好吧？ 对，该改进的地方。 哎，对对对，其实我相信我们的两位嘉宾也是对于这个听觉也应该自己也都是听过无数的耳机产品，包括音箱，包括我们在直播间里边我们听了这样的两个监听音箱哈，这应该都是比较直观的感觉。那么二位嘉宾可否跟我们来简单说说看，你们对于这种音频系统听觉的一种保护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吗？ 这个是要保护自己听力，大家都懂，但是真的听起音乐来声音不大，你感觉不震撼啊？ 对，没有那种感觉。 对， 因为这个本身呢，我们的这个听觉系统它关不掉。你说我不看，我闭眼，对吧？但是你说我不听， 总感觉 好像困难， 有点奇怪。 这个事儿好像我办不到，因为你即便人睡着了，这个耳朵它还在运作，大脑还在接收它这个信号，还是有这个信号的。你说我不听，不现实， 对， 所以说这才更应该备受关注跟保护。 对， 其实对老年人来说，可能他会有更多的新的技术哈。我不知道他像这样的那耳机会不会用骨传导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那个技术，因为对我们来说，年龄比较大了，那个可能耳膜这些方面他就会受到一些损失。 嗯， 那怎么办呢？他就会有比如说用骨传导啊，用这些东西来重新就是增加这方面的那个能力做一个补充。 嗯。 确实是这样。你像，我们的父母年龄都比较大了，那确实，在听力啊这些方面来说，多多少少都会有些问题。如果这方面能够有所补充，肯定是有价值的。当然了，我是觉得这个可能是，它可能不会像那种大众型的耳机，大家做完了，然后不做调教啊，不做每个人有针对性的那个技术的辅助，这可能是不行的。那可能需要对每一个人还是有专门的调教，然后才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这可能在技术方面要求可能就会比较高了。 没错，没错。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讲，这每一个人的这种听觉的环境它不一样啊，那么对于听觉的喜好不一样。但是这都不重要， 是 重要在于我们对于听觉的这样的一种关注度啊，是必须要去提升到一个高度的。 对， 很多人有点忽略这个事情了， 很忽略。 对， 因为基本上没有人会在乎到这个点，只会注意到哎，我眼睛应该保护， 哎， 很少说哎，我耳朵需要保护，很少。 因为等到真自己好像就快哎听不太清楚，我听不见了， 对， 我才发现好像我的耳朵出问题了。 嗯， 为时已晚。对吧？ 对对对， 我的眼睛，因为我每天要用它，我看的非常直观，是吧？所以你可能更好的保护它。 对，所以就是要先预防。 哎， 对。 那么下面时间呢，哈，我们这要干一件大事儿。这件大事儿就是说，不只是预防，我们要给自己打好预防针。那是因为啊，有一件大事要来了。这事儿呢，您自己啊，这个能不能够接得住另说。但是这事儿是必须得来的，因为昨天晚上又放出一个新的信号了。这个电信也要马上加入这个5G 阵营，包括这个他们也放出这个 VoLTE 这样的一个这个网络哈。所以说呢，这个事情就是5G。已经跟你家门口跟那儿敲敲门了。 对， 您是开门不开门？这回好像您不开门也得开了。 是， 也对吧？那我们一会儿的节目当中会跟您去继续分享关于这样的一个科技变革带给我们的一种新的力量的整合。 是的， 包括对于5G 来敲门之后你该怎么看。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记住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搜索到我们这个直播间里边来看一看潮流梦工厂，是我们的志向生活。以及呢，您还可以通过微博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收看视频直播，以及我们更加推荐您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搜狐科技他们的视频直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志向生活。当然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联手搜狐科技智研所共同推出我们的这样5G来敲门的特别专题。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 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直播智享生活我们的数码科技节目，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梦。 嗯，欢迎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周五的晚上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直播哈，来关注我们身后这样的一个神奇的话题，自带命题的话题，叫做 5G 来敲门，你还在门后躲着吗？我是常小航。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两位特别来宾，也是要跟各位我们的网友们来好好说一下。本期节目呢，是由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智享生活联合搜狐科技智研所共同推出这样的一个专题节目了。两位嘉宾呢也是特别邀请到来哈。我们来首先欢迎一下这个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的代表关周关老师，欢迎关老师。 哎，大家好，下午好。 哎，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通信专家信息消费联盟的理事长啦，这位我们的向立刚先生，欢迎向老师。 各位听众大家好。 哎，今天呢我们要关于这个 5G 的话题好好聊一聊。刚才呢我们聊了一些相关的资讯的内容哈，其实我们也是会这个打打这个擦边的这个事情，会聊聊看这个 5G 来了以后我们的生活里边可能会发生怎样的一些个小改变 变化、 但是我们今天具体要跟大家伙把这个 5G 事情要掰开揉碎的去说一说。那我觉得首先呢还是应该把这个 5G 这个词儿先解释一番才行。对，因为包括各大运营商啊、手机厂商啊都在公布自己什么 5G 领域的最新的什么近况如何如何了吧，这 5G 就怎么要这什么山雨欲来风满楼啊，对吧？ 对， 所以说呢这个快速替代我们这个 4G 网络生活，大家伙有点懵。 对， 来得太猛了。那所以我们就来先做一下名词解释好吧。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短片来大概其认识一下这个 5G， 包括这个 5G 背后的一些厂商们他们做了些什么，来看一下。 哎，大家伙看到这样的一个视频里面会提到了一些个很有意思的小名词儿哈、 嗯， 什么 VoLTE 啊，什么4G 5G 了哈。 对， 来吧，我们的二位专业人士先帮我们去做个名词解释，解读一下什么是 5G， 5G 跟这个什么4G 啊，这个256G 啊，64G 啊，什么区别哈？对吧？ 对，有什么区别？ 哎、先这个事情我们得把它说明白。 啊，说5G啊，我们先说一下什么是1G、2G、3G、4G。 好， 好， 1G 是第一代移动通信， 嗯， 第一代移动通信是什么呢？就打电话，就是移动电话。 嗯， 以前我们电话就是电话机啊，固定的。 对。 那么现在可以移动了。 对。 第一代。 第一代。 嗯、那 2G 呢？第二代，从原来的模拟电话变成了数字电话。 数字电话。 那数字电话有什么那个区别呢？第一个它比较安全。 嗯。 第二个呢，音质比较好。 嗯、 第三呢，它可以发短信了。 嗯。 第四呢，它可以来电显示了。 嗯。 那我们以前打电话，那你只能打电话， 就 啥事都干不了。 大哥大呀、 哎，对对对，现在 你还接受大哥大的啊？ 对对对， 你岁数够大的。 这就可以发短信了，可以来电显示了，是吧？ 嗯。 这是两 G， 那第三代移动通信呢，就是从一个数字的时代就可以发短信， 对啊， 到什么？它到数据的时代，数据时代呢就可以上网了， 我可以发彩线了啊，也可以上外 网了，不仅、 啊、 对，它可以上网了，可以用 WAP， 嗯，对， 用 WAP 可以访问一个网页，那半天打不开，然后终于打开了，看个搜狐网页 啊， 这是第三代移动通信。那第四代移动通信呢？那我们现在大家都在用第四代移动通信， 对， 那就速度变得非常快了， 老快了， 我们就用上了微信了、嗯，我们用上了支付宝了，我们用上了那个视频了。我们以前一个视频在微博里面，那个视频呢是一个速率图。 嗯， 是一个图片，你点它，这个视频才能打开，半天开不开。那到4G呢，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一打开那个视频就开始自己播放了， 对对对， 滑到那儿它就开始播。 对， 是 这里面最有代表性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你用3G 的时候，你用个 QQ， 嗯 ，QQ 呢你不上网，不连上，那 QQ 呢是黑的， 对， 是吧？点亮 QQ， 你连上网，你才能够访问，然后你才能看到信息。 嗯 ，4G 呢不是这样了 ，4G 所有的信息你用微信。全推到你手机里面去了，你在一个群里面，别人去那个游览了，去玩了，发了图片，发了视频， 对对对对对， 没发给你，是发到群里了，但是他也都发到你手机里面去了。 对，或者是他发那个 QQ 空间的动态，嗯 啊、对对对， 他也会推。 对 对， 所以以前的那个你一个月啊，你用不到300兆流量，现在呢，我们平均一个月5G 流量了。5G 流量了 啊，这就是 5G 是吗？ 啊，不不，那不是 5G， 是不是容易说混？是不是？ 那不是 5G， 所以这就是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 啊、 嗯。 那什么是第五代？ 嗯， 那第五代呢？那它是要从一个原来的就是数据的一个时代， 嗯， 要成为一个智能的时代。那我把 5G 呢定义成呢叫高速度放在网、低功耗、低时延、万物互联。重构安全体系， 我的妈呀，这么费劲呢、啊？啊， 是 啊，好复杂呀， 好高大上。 我们说一般性理解呢，那个理解我们也理解五 G 呢，就是速度快了。 嗯， 是不是速度快呢？是速度快了，是速度快了， 更快。 但是呢，除了更快之外，它要了，它还有呢，泛在网，就任何地方都有网络。 嗯， 低功耗，它的功耗呢会变得非常低，低时延。我们我们现在说出去，我们的听众听到。差不多要延时几十秒、 嗯、 甚至一分钟左右， 差不多 是吧。 嗯， 但是呢 5G 是什么？ 5G 我说了他马上就能听到。 哦， 他这样完了以后呢，他很多工业控制啊，智能汽车啊，他都可以用上。 没错， 最后呢安全呢他也是不一样。那说到万物互联呢，我说一个基本的数据哈，中国有多少电话呀？中国有3亿部电话机。中国有多少电脑啊？中国也就不到5亿部电脑。 嗯， 中国有多少手机啊？中国有15亿部手机。 嗯， 那么5G 我们基本认为到2025年连进 5G 网络的各种设备，中国有100亿。 100亿啊， 有100亿。 哎呦， 所以这个市场这种感觉是我们以前完全不能理解的。 嗯， 所以我们有句话叫4G 改变生活，我们现在都知道吧。 嗯， 你们现在生活都被4G 改变了吧。 对， 是吧？共享单车、打车、外卖，那个 统统都是要靠这个网络支撑， 电子商务、移动电子支付，这些东西都有了。 嗯， 五 G 是什么？ 五 G 是什么？ 五 G 改变社会， 改变 我们整个社会的管理、社会生活、社会的体系都会被五 G 改变。 嗯， 这个是专业人士，他会有更多的分享。 来吧，来吧。那作为这个我们的这个全球移动通信的系统的协会的我们这个代表哈，我们的关老师，赶紧帮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改变啊，改变社会肯定会改变自己啊哈、 嗯。 先从您自己的身上面能够帮我们掏点什么干货呗。 好， 好，哎。 向老师刚才总结非常好啊，就从第一代移动通信到我们现在 用的比较多的第四代移动通信。像老师刚刚说的那个4G 改变生活，5G 改变社会，我觉得非常好。特别是在中国，4G 有了之后，大家很明显，就是手机本身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很核心的东西，不管是我们生活也好，学习也好，任何方方面面吧，其实都是围绕这个手机而来的。当然也带来一些小小的负面作用，大家都说低头族嘛，不管什么时候，在家在外面在哪儿，都是低头看看手机， 没错。 但也这也很直面的表达了说，它的确是改变了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作为一个人，我们是如何与社会来沟通，与如何与人来沟通。所以这个社会被改变也是很生活被改变是很明显的。其实 5G 这个东西可能普通消费者觉得比较新，可能这两年才听说，不管是从运营商还是从手机商，但是从移动产业来讲，我们在关注这个 5G 的发展已经有很多年，不管是从标准的研发建设到现在，我们基本上已经快到已经一只脚已经踏入 5G 的门了。 对呀，明年不就试商用了吗？ 试商用，大规模试商用。其实我们作为行业当时也是比较困惑，特别在 5G 的时候，就是 5G 对我们而言到底是什么，不光是对我们产业，同时也是对消费者而言，我们是不是说 5G 就是从 2G 到 3G 3G 到 4G 一个新的技术的演变呢，还是说带来别的？我们后来发现其实 5G 可能跟我们 3G 到 4G 4G 不太一样。我们觉得 5G 是一个从把一个从移动产业本身的技术变为一个对全社会和全产业通用的技术，所以 5G 对我们来说不光只是移动产业，当然我们移动产业需要这个演进，但更多的是我们觉得比较振奋人心的是 5G 当在 5G 来临之后会成为整个社会前进的动力。现在国家也说了很多要推动新动能嘛，要推动新动能，推动新经济。我们觉得 5G 将是这个新动能背后很强大的一个助力。当然 5G 对我们来言是有两个部分，第一个当然是消费者会更加直观的感受到，马上现在大家也看到华为也好，小米也好，三星也好，都在说明年 5G 手机就要来了。但是更多的可能大家看不到的一面是我们移动产业运营商加上制造商加上很多生态系统里面的产业都在看 5G 如何超出移动范围，而是给所有社会上工业上相关的产业帮助他们能数字化转型，帮助他们更有效率。这样同时给我们也会带来间接的效应，就是当我们的生产力更大的时候，其实可以把我们人更加释放出来做一些更有创造力的事情，可以做一些现在我们可能没有时间或者是没有能力去做的事情。这是我们觉得是非常令人感到振奋的一个方面。当然 5G 现在也是才刚开始，我们现在看到的 5G 会不会五年之后的 5G 呢？ 5G 本身也会演进，就跟 4G 从我们刚开始有 4G 到现在 4G 也可能有点不太一样。我觉得 5G 本身也是一个会逐渐它会自己也会在演进变得更好。 对，因为之前你看咱们那会儿说是使这个 3G 的时候，那个阶段其实经历了好几年的时间啊，这个 4G 呢又使了好几年的时间， 对， 所以 5G 可能会不会使的时间更长也不好说。它不能说是像那个手机一样啊，一年出一代，一年更新好几回， 对对对， 它不会这样子的啊。那但是手机厂商们他们这个脚步可是没停着， 是 对吧？刚刚我们看小片里面有提到华为这个事情，小米这个事情，那其实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最新鲜的一个小视频，就是 OPPO他们呢也是刚刚就是试通了关于这样的一个 5G 的多人通话的这个情况。我们来看一个小视频，它很短很短啊，只有十秒钟的时间。我们来3、2、1看一下这个样子，能够看到很多人同时使用这样的一个手机进行多人通话。上面可以看到相关的码率，这个码率的因为非常小啊，这个字可以看到已经非常非常高了，所以说对于我们的终端用户们来讲，大家可以看到这些个测试的这个数据啊，还是比较直观的啊。这些数据对于我们终端用户们来讲，其实 5G 它给到我们的就是说更多的可能性，更多的使用场景啊。那对于厂商们来讲，各种新机都会层出不穷，包括像之前 Moto 曾经也出过这个模块化手机，啪我扣上一模块变成 5G 手机，这个最简单啊，来的最简单一些，成本可能最低一点。那 Vivo、 OPPO 也都会有，华为、小米更不用提。那么这厂商们他们在疯狂跟上。那么好，2019年各个品牌也都在说我们推出这新上市的 5G 手机了。那么这最早一批的 5G 产品能不能够具备所谓我们用消费者们的购买价值？我们应不应该买的第一波当这个先吃螃蟹的人， 先当小白鼠吧？ 哎，对，有可能是 先试验一下。 我们应不应该买这第一波的东西？成熟吗？还是怎样？ 我觉得吧，可能有的消费者会觉得说，如果5G 来了，4G 还会不会有？是不是5G 来了之后，我们手机就立马就得换？我现在手机能不能用？这一点呢，我觉得大家不用太担心。我们预测在行业内呢，4G 会跟5G 共存很长一段时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5G 从4G 到5G 的转变，并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潮的一个 generation 的改变，那更多的是 5G 会很包容，包容很多现有的和未来将会有的技术，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说，现在如果你现在不想换，你手机是没有问题的，还可以继续用。4G 网络也会，它自己也会演进，会变得更好，和 5G 是并存的。当然 5G 网络来了之后，大家想不想试？当然，那我自己也想试。 很多人肯定想试一下。 对，并且 5G 手机会带来很多新的东西，所以大家有可能关注过三星也好，华为现在都在谈论一个比较热的话题，就是折叠。折叠手机、折叠屏，还有很多穿戴设备是那种柔性屏，可以穿在身上。我觉得这个其实可能是消费者可能会明年开始会体验到比较多的，这也带来很多新的创新的应用。因为其实大家想从4G时代开始，大家从大屏、从电视、从电脑，可能从大的 iPad 慢慢转向小屏，我们手上的那个手机， 手机移动端， 移动端。大家慢慢会觉得屏幕是不是有点小，然后可能说我们现在 5G 说可能有 4K 的视频，有 8K 的视频，他想到我手机那么小，我用不用到 8K 不爽啊，是吧？ 对，所以我觉得像折叠屏，像这种新的技术就会带来给大家很新的不同的体验。可能说哎，如果有 5G 了，我平时手机我要折起来用我平常的应用，如果我看一个 8K 的视频了，我要打开就是大的，那就可以看 4K 或者是 8K 视频了。当然还有很多现在比较热的，像 VR 呀、 AR 呀，通过手机终端可以做到很进入式的那种体验。这些也都是我们觉得在第一批 5G 商用，特别是在消费者端，再来可能会很快能看得到的。我是那种比较喜欢新科技的，所以我自己肯定会先去试一试， 各种 beta 版来呀，是吧？试试看再说哈。好，那么正方观点认为会先试，那么反方观点怎么样呢？盛老师，也不一定是反方。 中国的消费者是这样，中国消费者是全世界最赶时髦的消费者。 哎，对， 任何新东西出来的时候，我们都是啊，比别人都是欧洲人什么用手机，用一个老手机用了很多年还在用的时候， 现在还在使那个老诺基亚，还在使 Anycona 三星 Anycona 翻盖蓝屏机啊。 对，我们中国人是全世界最赶时髦，这是第一。那第二点呢，就是如果对消费者买手机呢，我诚恳的建议一句哈，就是2019年的手机呢，其实不值得买5G 的手机哈。我前段时间我碰到那个工信部通信发展司的司长文司长，我们在一起聊聊了3个多小时啊，他有句话非常经典哈，叫什么呢？叫先胖不是胖，就是真胖要火力壮，是什么意思呢？说你们现在这些手机厂商都说我们搞出来5G 手机，那是没有用的。为什么没有用的呢？就是先搞出来不代表你就搞得好，不就代表你就好用。为什么？其实 5G 手机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因为我们不仅仅是我们的速度要快了，我们的那个处理能力要强了，然后我们的基带部分呢是要把 5G 的能力要整合进去。说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我们说天线，我们以前啊，我们说大哥大的时候一根天线， 对， 那后面呢说两根天线，那我们现在手机呢它至少五根天线以上。为什么五根天线呢？因为它蓝牙也要天线， WiFi 也要天线，那个 NFC 也要天线，那个我们的那个4G的天线呢，它上面一根天线和下面一根天线。为什么？因为你拿着手一拿着下面，好了，就把信号给遮住 了， 所以它就要用上面天线。你拿着上面它就要到了下面来，所以那 5G 呢， 5G 它要多天线，它会搞得很复杂很复杂。这样以后呢，这个手机比如说它的稳定性，它的品质保证，这些东西呢它就不容易做到。所以呢2019年呢，因为是试上用，那大部分呢都是运营商出钱买的 啊， 运营商出钱买的呢，送给他的那个友好用户，说那个小韩，你是一个很重要的人，送给你一个， 你尝尝鲜， 你来尝尝鲜，但是你要用， 你 要体验，你必须把你的体验报告，把你的使用的情况要反馈给运营商。 对对对， 所以这第一步呢，说实话，这些人呢，对这个手机有问题是有容忍度的。为什么容忍度？第一个，他不是花钱的，是不是？没花钱， 而且跟你打了招呼，可能会有问题。 对，第二呢，他知道是有问题的，他是要担任反馈这个问题的这个重任的。那在这个过程中，说你自己花钱买一个，那你可能自己吃了亏，还没人帮你能付这个钱，你还没地方反馈， 有道理， 是不是？所以呢，第一波一般是这种人。那这种人呢，比如说有几万台手机，甚至是几十万台手机都在使用。发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呢都反馈到厂商了，厂商找到解决的办法。到2020年，大 大规模的商用手机出来，这个手机呢才能够比较稳定，情况比较好。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如果你要抢先，最好你能成为一个友好用户，说你自己花钱呢、啊、你可能会有点上当。2020年呢我个人认为是没有问题了， 嗯， 是这样的， 就是成熟一年的时间给他去试运作哈。 对 对，所以我们向老师这个意见就是，建议我们不要先做这个小， 等等啊， 白鼠，先等一等。 对，女生的话就不用担心了，反正手机也是男朋友送的，是吧？ 没有，只是照相了， 只是照相而已，没什么。 原来的功能都是有的，是吧？所以5G你的要求没那么高，你可以稍微等到2020年。 对对对，所以可以等啊。对，但是对预算方面，我觉得可能也会涨一涨，因为你看手机现在。动辄都已经过万了、对吧？ 是 我们真的以前我们还说拿这个 iPhone 可以评测一下 iPhone X 跟其他对比，现在评测不了了， 对， 我们买不起了，现在对，我们没法跟 iPhone 比了，对不对？花12000，我们真的花不起这个钱啊，对，好，那我们就说，我们等等看，等起码等个一年半载的啊，看看这样的一个5G 成熟的手机以后是什么样子，也许它未来不是手机了都有可能， 是， 对吧？你可能就是什么什么一个穿戴设备，这倒是问题不大，是吧？ 5G 的绝大部分的终端肯定是穿戴设备，或不是穿戴设备，就是各种各样的你所看到的各种各样的设备，它都会连上5G 的能力。 我跟你讲啊，作为女孩子，我给你出一个折，我想这个也是期待美图他们哈、可以做一款产品。美图秀秀你肯定用过，对吧？ 对， 化妆镜你用过，对不对？你每天要化妆时候能不能够打开化妆镜给你 PS 了一个特别特别完美的你，然后你按那个妆容自己画自己不就完了吗？ 对， 这样多好、 这个真的 是不是 哈、 这涉及到很大的人脸预算，是不是？ 对， 每天人的状态不一样，今天我黑眼圈重了，明天我这个眉毛我弄了，明天我这个头发烂了啊，所以它需要每天这样的不同的大量的运算，这个 5G 可以靠谱。 那 5G 很可能做到以后你不要你来画什么东西了，你往镜子前面一站，然后他就用一个东西把你头一套，然后转出来以后啪啪啪的就 我的天 哪，你就出来了。 哎，你敢使吗这个东西？ 吓死我 了，人有可能 不行，女孩那还得挑化妆品呢、对不对？ 是、 什么、 化妆品都是装在那个头套里面的，然后各种你到时候都给你抹完了、 然后就可以往里面的再什么什么蓄墨汁是吧，哈，跟打印机加墨似的， 对， 自己加，然后他给自己画，这个主意不错， 也不错哈。对，你看做数码节目很有意思，对不对哈？ 对对对， 可以很多的黑科技，祝贺你入坑成功，然后到时候的话可以经常用那败家哈，这个事情。 对，所以他再晚出一些，我多攒攒钱，然后就买。 化妆镜卖20000，你买吗？ 如果那时候我很有钱的话，我会买。 好嘞，来，那继续我们的这个 5G 的话题啊。你看应用场景，这各有各的这种这个需求。女生可能更有很多自己的这个小心思哈、小需求。对，美美的是必须的事情。那好，关于这个美妆事情，我们先放一放。那么好，我们暂时如果先不买这第一波手机的话，那我们等到第二波来了以后，有些人这个心里很纠结呀。他还会说，那我到底是观望第三波呢，还是我先看看别人使的第一波和第二波怎样我再入手呢、还是说好第二波来了我买，这个情况我觉得是不是也有很多人会这么想。 对， 不要等吧， 不要等， 这个跟买房的想要就要了，你再等就贵了， 再等贵了。关老师的观点，我觉得可以值得借鉴哈， 对， 跟买房一样。那好，我们看看 5G 的这样的一个进化的体验。那么包括这种进化的体验方面，还应该从消费者入手，消费者体验毕竟是最大的嘛，对吧？那么好，消费体验方面， 5G 网络的这个手机，包括手机和网络本身，能够给到我们普通的这种手机用户们带来怎样的一种应用体验的提升。我们提到应用体验的话，一两种啊，一种就是应用程序，另外一种应用场景。那我们刚刚提过场景的事情有点大，我慢慢说，其实可以说应用程序嘛，对吧？这个 APP 本身会有什么变化没有？有没有会有一些神奇的 APP 给到我们？二位有没有想象过？ 我觉得肯定有，肯定会有的。 对，我觉得技术的演进有一点比较让我们一直让我们都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很多时候都是技术先行。技术先行之后，这些能力铺开之后，那中国聪明人也很多。他们会利用这些技术来发明一些我们可能现在都没想到的。其实当时3G 4G 这个网络刚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很多人都不知道，就是说我们要这么快速度干嘛。 对呀、 比如说发个短信看个 web， 像向老师说 人家还说流量包一看来2G 3G 4G 我用不了，你根本不要给我办这流量包，我没有用啊，想不到。 但是呢，当有新的我们就是那种 颠覆式的技术，比如说07年 iPhone 出来之后，大家突然发现哦，原来手机可以干这些事情啊，不只是打个电话发个短信。这也带来就是说，可能以前几年前中国这方面是发展很快很快的，3G 4G 时代大家可能习惯一个月可能也就用个200多兆的流量，现在到今年我们三个运营商全国平均差不多每个人每月是5到6个 G。我刚刚来这之前我专门看了一眼我这个月的 流量包里面还 剩多少，我这个月我还就2周在北京，我用了13个 G 啊， 13个 G。 所以说应用的越来越丰富，应用的场景越来越多，也带来大家对流量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这是为什么说运营商现在很多都是超大流量，一个月25个 G 30个 G 或者很多是不限量的，也是因为消费者本身有这个需求，有很多的场景都需要用到大的流量。同时呢，这个大流量对运营商来说其实也是个挑战啊，因为大家可能觉得手机网络其实本身背后是很复杂的，特别是当流量本身每个人都用那么多的时候，对网络它不管是设计它的维护也好都带来很大的挑战。所以这也回到刚才说我们行业之前就想 5G 到底来的时候该怎么用呢，其实我们现在想到一点是说 5G 来了其实有一点第一步很重要的点就是缓解 4G 网络现在的问题，就是流量的瓶颈，你带宽的 瓶颈。 所以大家等 5G 可能明年在几个大城市遇上用之后，大家可能很明显比如说在北京在国贸这种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大家可能就觉得哎，速度可能比以前快了，看视频没有那么卡了，和看全高清的也很快。所以说 5G 到来这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直观的体验，就是说首先把这个我们叫增强型移动宽带，这个体验大家会很直接的能够感受得到。 哎，对，所以你看啊，这种直观的体验我们能够通过终端消费者们能够感受得到啊。那么对于企业用户来讲那肯定更明显一些，对吧，他们的传输啊数据啊安全性啊互联网的这种交互啊什么的。那么好，夏老师，您认为呢在应用方面， 这个应用方面那当然是太多了哈，讲两个那个基本的那个感觉。第一个就是说我想你们都是有自媒体吧，你们都是要做视频吧， 对对对， 你们做视频比如说你们不是在那个影播室去参加一个车展说要做视频，那个视频你就没办法用移动通信，为什么，车展的人就很多了， 很多， 那你要用的是移动视频根本传不上去， 基站它往那儿一摆它的这个容纳数量是有限的， 对 吧， 你就必须拉关了，你不拉关了你就完蛋， 就专线啊，必须得是。 但是如果是到了 5G， 而且呢还有一点，你像现在有很多是做直播的吧，做直播的那个这个做，比如说一梦，你像漂亮小姑娘，你应该做直播是吧？人家打赏，那你做直播的，我们大家用的那个流量都是一样的，流量都是一样的。那现在流量下载那个速度，理论上面有50兆，甚至说到300兆，实际的呢，实际的20-30兆，那么在有些地方只有5兆了，只有5兆了，因为人太多了， 对， 因为都现在都不限流量套餐了， 就卡呗， 对，就卡了，而且上传呢，上传。如果说你是做直播的，你就希望能够有至少20兆、30兆是稳定的，然后你才能够直播得很清楚。 对， 现在没有，为什么？运营商给你直播上传的只有6兆，只有6兆。所以呢，你想说我这个我愿意多交1000块钱一个月，我希望我20-30兆上传的直播做不到，现在的网络就是这样，4G的网络就是这样。那 5G 呢，至少就可以让你这种做直播的人，你就可以上传。50兆了，你就直播，你看你就又清楚又漂亮， 又 别人立马就给你打赏1万块钱，你愿意啊，是不是？ 这可以赚钱呢、 啊， 这个事情。 对、 啊哎，说到这儿我们就感兴趣多了，是不是？ 对，是是是， 哎、大量的这种体验感觉，就变了。我再说一件那个事情，前段时间那个万州那个汽车出了事故，然后那个车冲下去，掉到下面去以后，15个人都死了，都死了以后啊，我就在网上看到很多人都在议论哈，说。我们永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为什么永远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因为那个车掉到几十米深的水里面去了，所有的人全部都死掉了，知道车上发生了什么呢？我们都认为再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原因，但是我们很快就知道是原因了。为什么知道是原因呢？这个车捞上出来的时候呢，车上是有摄像头的，记录了最后这个情景 啊。 这还是什么？这还是传统的时代是有摄像头的。想一想，如果是 5G有大数据的智能监控中心，在监控中心智能反应的过程中间，发现这个车在超出了自己的轨道，偏向了那个 另 一向的撞护栏的时候，这个车就自动被刹住了， 它就不会下去了，对吧？

我们还说到应用场景哈，回归到应用这个程序本身，那无非可能就是两种非常大的品类，一种就是游戏方面，一种呢就是视频的这种体验。现在我们追剧啊，你说你追个《延禧攻略》，一下追70集，看得特别上瘾，对不对？ 对。 刚刚我们的关老师也说了，说屏幕嫌太小，能够折叠，那最好。以后5G 就再也不用弄缓存了吧？我相信。 对。 就直接不用缓存到本地，直接看就好了。 嗯，直接看。 对，可缓存个什么劲儿啊，对吧？现在开会员那么容易，但是开会员也是要钱的。 对， 那 连月包。 对啊，就是的，连续包月还便宜呢，是吧？ 对，是。 那么视频当中，我觉得这个追剧是一大，看电影是一个这个场景的这种提升。那我们想说的，它毕竟它是个小的屏幕，你再大也能够掌心上这么大。那你说我们想要那种震撼的体验，关老师刚刚又提到说一个核心的字儿就是要爽啊，看电影就是要爽。 是， 那拿手机看能爽吗？对不 对？那是不是以后这个视频里面可以搭载更多的像是什么杜比技术啊、AC3 啊、DTS 的音效技术啊，再加入这个各种各样的什么视觉的，刚刚我们这个向老师也提到的 VR 啊、AR 的技术啊。加进去了以后，我们是不是可以人在电影当中看电影？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在5G 来了以后， 其实说，5G 它只是一个通信技术，在这通信技术之上，它要支撑很多的东西哈。 对， 我把5G 的未来称作叫智能互联网，智能互联网是移动互联。是5G 来做基础，然后呢还要智能感应、大数据、智能学习共同形成的一个新能力。这从看视频的这个角度哈，不仅是 AR VR， 现在所谓的那个 VR 呢，还要带个眼镜等等， 对，这个很累 赘啊，等等之类的哈。到时候我想这个屏幕这个本身，我们家里是不是屏幕会成为一个什么东西，成为一个装修材料？ 装修材料？ 装修材料？ 对，也就是说，你像所有的墙面，就没有墙纸了。都贴的是屏幕 墙屏， 哦， 是不是？然后你说让这个墙变成森林就变成森林，让这个墙变成大海就变成大海，然后是让这个墙弄一块看看小黄的那个视频就看看小黄的视频，是吧？让这个墙有一块说我们可以做一个那个视频通话，就可以做成视频通话，这是完全可能的。 我的妈，那得多少钱呀、啊？全是屏、 不一定，你算笔账吗？ 你不能按照你现在的这个角度来想， 对， 因为你按照现在这个角度来想，你觉得这个屏幕还挺贵的。但是我们想，当这个屏幕变成一个装修材料的时候，它就会变得很便宜了。 我们可以帮你算笔账哈，咱这后边有6块电视机拼成一个大屏幕的哈，这个每个电视机后边都会有一个主板，对吧？啊，有一堆电子元件，那你得乘6啊，这成本。如果是一个大屏的话，后边就一个就够了， 对， 是不是？ 对对对对 啊？对、 哦是， 而且那个未来的屏幕是不是可以按照盐米去卖，是吧？随便剪，对不对？ 而且你要理解，就是未来整个的屏幕，所谓的那个屏幕，就是一张像纸一样的 薄薄的屏， 像纸一样的电子元器件的这样的一个那个屏幕，就像纸一样的贴在墙上面。如果你上面贴一层保护膜，那就顶多一张薄薄的。那个就是玻璃的那个膜，除此之外，我们说通信，你刚才说电子元件，所有的人都不需要了，你想想，所有的这个手机的这个能力， 云端计算了， 所有的这些东西，是不是你电视机后面的那些大的那些东西都可以放在手机里面？ 对啊， 甚至比手机还要小，其实它的控制部分就是一个很小的盒子，那整个屏是一个，就是一张纸一样的，它是一个显示的部分， 哇， 所有这些东西都会完全变了。 而且你还可以再算一笔账，我这个精打细算过日子哈。对，现在你要铺实木地板花多少钱一平米？不比电视机贵啊？ 那是， 对吧？ 是， 对你往地上贴的跟往墙上贴的就 对你好的墙纸啊等等之类的也都是很贵的， 好几千块钱一平米，你也很贵的，对不对？ 对， 那好，那我们还是贴屏幕吧，便宜。 贴屏幕， 而且还能够随心换样子。今天我不喜欢的换掉，冬天全开开还能取暖。 对，所以我觉得5G的到来就是有一种感觉，就像。在科幻电影里看的东西实现了，对， 真的就是这样，就是大开脑洞，对吧？ 对， 那这个家里边的环境可以是变化着，那好，可能未来我们都不使用手机了，这是有可能的。所以所谓的什么看电影啊、追剧，这个可能终端都变化了啊。这个今天我们也是展开了一些视野，大开了眼界。那玩游戏的时候也是一样道理喽。现在还需要带什么 VR、什么 AR， 还有 MR， 微软那个 MR 是吧？哈，混合现实，可能未来我们连手柄都不需要了。就是全都是云端在计算， 每个家庭就是一个大的一个互联中枢系统，然后跟你这个系统的这个中枢的云端的服务器进行这个交互，完事儿。 但是你想想，刚才我提到的，如果你家的整个墙全部都是冰人屏幕的，很简单嘛，一个 CS 枪战，那你的感觉你就完全在一个真实的场景中间啊，是不是？ 网吧都得要关门打击， 一定要拿着那支枪啊，是不 是？ 不要拿个手机，拿手机都没意思啊， 就是啊， 那你要拿着枪啊，是不是？ 电影院得歇业， 在真实的场景上面，是不是？然后你可以把敌人给打死啊，是不是？这种感觉是和我们现在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还是爽，对，关老师还是爽， 是不是？ 关老师认同吗？这个向老师观点？ 对，向讲的非常好。就是我们现在觉得5G 会带来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啊，我们现在也是在产业和很多企业、政府也在多沟通，就是我们叫智能连接。智能连接5G， 我们不觉得5G 是它单独存在的。我们觉得5G 比较厉害的地方是5G 和人工智能，然后还有大数据这三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很多处理能力并不一定非得在手机里面了，就手机可能是个中，可能还是一个终端，我们可能有信息还通过手机来处理，但是我们因为智能连接，我们能够接触到信息的平台会更多。像向老师刚刚说的，我们可能墙也是个屏幕，可能我们桌子也是个屏幕，可能我们早上起床去刷牙，我们面前那个镜子也是屏幕，可能我们刷牙可能会显示今天天气怎么样啊，今天 都是屏幕， 都是屏幕，在哪都可以看。所以智能连接带来的就是说整个网络会更加的智能，并且运算能力通过 5G 它低延时高带宽，它和它的正常性移动宽带，它能处理的信息量也就更大，也带给我们来说，我们能接触到信息也是更多。现在大家可能看不管说是谷歌也好，还是微软，还有很多国内厂家，现在比较火的是那种个人助理，像苹果也有 Siri 啊，小爱同学， 小爱同学， 小布啊，什么还好多小这个小那个的哈， 对对对， 什么天猫的什么精灵，然后各种反正这种个人助理太多了。 对， 他有时候能够让我们就是真心发现我们要精神分裂了。 对 是你在当让他在帮你呢，还是你逗他玩呢？啊， 其实我还插一句哈，这个可能是基于4G的，对于这个事情的想法，还不是5G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现在基于4G想法，还是弄一个那个语音说小爱小爱，小度小度，什么小意小意，说你应该怎么干， 小兵小兵。 那么。他的想法呢，还是要有人来控制，这不是我理解的5G。那我理解的5G是什么呢？是很多东西是不需要有人来控制的。举个例子，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此时北京的那个天气空气质量是污染的。 对，现在刚刚发了黄色预警信号啊。 而我家里呢，我家的 PM2.5 只有50。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外面是污染的，我家里没污染呢？因为我家的空气净化器，他发现我家的空气质量是有问题了，然后他自己就把空气净化器 启动 了，然后他把这些东西做清洁了，我回家是清洁的空气，就完了。所有的这个部分不要什么叫小爱小度什么小意， 不要再麻烦我跟你再下指令了，烦不烦我？ 对呀， 啊， 他应该是自己控制的， 对， 自己感应的。所以刚才那么关总说到那个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他漏了一个哈，说移动互联、人工智能、大数据，还有一个是智能感应，也就是说正大量的感应器会生发进来，然后这四个东西组成起来了以后，很多的事情是不需要我们来控制的，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那辆车在路上面发现有问题了，这个车出发 自己就停 了，你让谁控制啊？让谁控制都不行，你说一个重要控制室说发现那辆车你赶快把控制刹车，那是不行的， 来不及了。 而是那辆车当这个重案控制中心，当它的感应系统发现这辆车偏离了轨迹在往底下冲的时候，它就自己刹住了，是吧？所有这些东西它都会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综合的力量，形成一个综合力量。那个仅仅靠语音控制，那是一个比较肤浅的想法。那我们现在做的事情都是什么？智能控制。智能控制是什么？就不让人来控制，通过智能学习，通过了解你的习惯，了解安全性，然后他自己形成一个控制办法。 我觉得太对了，就是说你看现在老说人工智能哈，这个 AI 啊，这个词儿都已经是贼火，谁都是 AI 啊， AI 广播是吧，啊，人工智能的节目。我现在不是人工智能，是智能人工， 是 让我们人变得越来越聪明，累死我们了都快哈，啊，我们要教他这个要教他那个，都烦不烦是吧， 反正5G就不用了， 对，5G之后的话他自己学就好了， 对， 我们就应该是潜移默化的， 不需要我们给他咱们什么指令啊之类的。嗯， 对对对。 因为智能连接它本意就是说，像说特别对，就是说你网络有能力去感知、去分析， 对， 也能帮你做决定， 没错， 所以这个是才是智能嘛。 嗯， 不管是车也好，还是其他应用场景，智能利益就是要把人给释放出来， 嗯， 把人从这种比较繁琐的那些事情释放出来，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嘛。 嗯， 这是我们觉得5G到了之后，可以把很多现有的一些技术能整合起来，把它把不光把人，把整个城市也好、车也好，全部都做得更加智能。这样的话，它本身是能够感知，能够帮你做一些很多的决定的。 太对了。 所以干活的人呢，他非要他需要做很多学习，他需要那个变得更聪明。普通老百姓呢，你不需要变得更聪明， 嗯， 你可以变得傻一点， 对， 让他那个帮你来干， 就是我们人可以变懒一点， 是吧？你甚至自己不要想，他就变为你想到了， 嗯， 然后他就为你干好了。 嗯，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方向啊，是不是啊？老百姓搞得很，要让我们变得空成熟美，然后我们永远学不会，然后每次学的时候都很痛苦，那叫什么新的技术了？ 哎，这个普通用户者们的这个吐槽点哈， 对对对 对，然后害死我们了都要。 对， 但是我们会发，嗯， 对，尤其是我姥爷现在在用这种智能手机吗？ 你姥爷？ 对，而且他每次他还给我发微信。 他多大岁数啊？ 就是我姥爷70多了， 70多岁啊， 对，70多岁。然后他每次还给我发那种动态的表情， 他还用表情包， 对，就是比如说我妈给他发， 哦， 他就会 他存下来 保存， 然后他会给你转发。 对，但是他其他功能就不会了，就其他的，比如说添加好友什么的， 嗯， 他就会问我妈妈或者是我， 嗯， 这样的情况， 这个很正常，我觉得。 对， 嗯， 所以到时候这些都不用，就是不用学了吗？ 这些东西。 比如就像这种 iPhone 的，Siri 我想怎么怎么样就可以了吗？ 我们比如说老人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要帮助老人想清楚他们需要哪些东西， 嗯， 然后就把这些东西内置到这里面去，然后对老人来说他基本的要求他都能够帮助他去做了， 嗯， 而不是要叫他半天他还不会。 包括还要解决什么各种各样的各地的方言的问题啊，这都是问题，各种语言的语种的这种鉴别太费劲了， 嗯， 我们觉得看看另外有一位我们的网友这个脑子他已经超越了 5G 的这种速度哈，嗯，特别的好。他说两位嘉宾好厉害，好厉害哈， 非常厉害。 对，第一时间给我们反馈说你们非常非常棒，非常感谢我们两位嘉宾。 对， 另外还说这个我们的关州老师好帅哦， 好帅哦， 这个反应更快哈。对，真会， 肯定是女嘉宾，肯定是女 嘉宾，女网友啊， 女网友， 对， 女网友， 今天有粉丝在外边， 是， 哎，对，就是脑子快的这个快过 5G 的网友，我们先欢迎你们热情的光临。 嗯， 那关于 5G 的情况哈，到底最近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我们看看新闻短片里边怎么去解读的。这是来自于上海的一则新闻，因为呢首先会在上海开启全面的上用了。 嗯，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和流量高地，也走在国内 5G 使用的前沿。在昨天下午举行的 5G 峰会上，上海联通透露计划2019年在沪开展 5G 预商用，2020年实现规模商用，同时还宣布明年将持续投资 5G， 并将重点放在业务驱动下的场景化布设。 啊，看到一个虚拟场景，它一个沙盘，然后它上面的那个飞机军舰它可以移动。 眼前演示的这套设备是基于 5G 技术下的全息通信技术，通过佩戴 AR 眼镜，可以将异地的场景、人物以 3D 形式实时呈现在眼前，实现过去科幻电影中常见的景象。 现在我们通过 5G 的话，不仅仅是你一个人可以看到，你还可以多人可以看到。 实际上，这只是 5G 应用的很小部分。凭借大带宽、低时延、高可靠性的特点 ，5G 将推动全行业的数字化和全社会的智能化。峰会现场就展示了包含智慧城市、智慧医疗、工业互联网等多个场景的应用。上海联通方面透露，计划明年在深城开展 5G 预商用，目前已经在全市建成75个试点，明年将把重点放在场景应用上，并按照应用情况在选定的区域做 5G 基站的布设。 我们现在聚焦了8个主要的这个行业，把这个行业里边的行业应用的这个需求当做 5G 的业务方面的主要的第一波的这个动力。这个里边呢包括了有安全，包括城市管理，也包括工业制造，也包括可能像医疗啊、教育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也包括有无人机等等。 相较于目前的 4G 基站，未来联通 5G 基站的布设数量预计在1.5倍至1.6倍。 新闻短片让我们看完了以后会觉得，其实你看啊，在这个政府的层面当中是在使劲在力推啊，在这个 5G 的发展的过程。 对， 那其实在上海这方面他们怎么那么有福气啊，他们怎么就可以在全面先上用了呀，对不对？ 是啊，怎么不在北京、啊、 令人很羡慕、啊、 哎，没没没有，我这个说明一下，他刚才说的这个东西根本就没有超越中国基本情况哈，叫明年是全面预上用，他加了一个全面叫预上用， 预 上用其实还就是市场用、 啊、 现在连牌照都没发、 啊、 所以他也没有这个超出情况，说了2020年全面推进，他和 全中国我们的基本趋向是情况是一样的、 嗯、 他没什么特殊的、 哦、那我们就放心了。对， 不光上海啊， 对，不光上海， 不光上海， 其实我们到时候可以有机会能够试玩一把，就能够 对体验一下， 体验体验，一定的、嗯、到时候我们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当中，我们把这个 5G 的一些设备，不一定手机哦，设备我们到拿到直播间里面来给大家去展示展示看看。 是的， 当然我们也期待我们电台这个网络赶紧可以现在能够支持 5G 的网络， 改进一下 改进一下再说，带宽点先上去才行哈。 嗯， 对，那刚刚短片里面我们其实还看到了很多，就是关于这种的要非要戴个 VR 眼镜去体验这个东西，刚刚我们还提到可能未来都不需要，对吧？这个 VR 眼镜的佩戴其实是一个很我觉得我有点点小小的扯，这个事情就是太麻烦了。这个我还想 尤其是像你这种戴眼镜的这种， 不不不不，是发型， 发型， 发型 所以 关键点、啊、 所以小孩 担心的是这一点。但是我觉得就是有了佩戴眼镜的这种会不会有一些、嗯、 肯定会，而且这个戴、 啊、 你看我平常戴，如果有滑雪的话戴个雪镜卡个眼镜都很难受， 是 你让我戴一个那么重 VR 眼镜在前面的话，向老师肯定也不干，对吧？我们都不答应的，那个鼻梁子还嫌他硌得不难受嘛，对不对啊？对吧？你要戴个带来个头梁，我觉得还不够热的呢，真是的、嗯。而且有时候不光眼镜，还有那手里还有拿的东西。 对对对， 这我觉得不是科技在便利人，可是科技在捆绑人， 是 对吧？在绑架我们、嗯，这是绝对不行的事情。 嗯， 那好，那如果我们不用这个 VR 眼镜，我们用肉眼去看，那。也许未来这个世界可能我们都不用上班了， 嗯， 上什么班啊？在家里完成所有的事情，对不对？ 对， 啊，不能待着就完事儿了，就是甚至整个的这个工作的环境也好什么的哈，都是个虚拟场景， 嗯， 就完全可以实现。哎，那咱们做节目怎么办？ 是啊，到时候是不是就不需要主持人了？我们就 那我们就失业了， 对啊，我们就没饭吃了。 那我们现在赶紧吃饱一点，多吃几碗沙县哈。 可以、 啊，开玩笑，开玩笑。继续回来，那提到这个5G的这个市商用、预商用哈，其实呢，这都是一些比较浅层的应用。那我们可以说，这个时间是越来越近了，这个脚步加的这么快， 嗯、 那上面这个我们整个的这个科技的环境走这么快。那下面厂商们他们能跟得上吗？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有必要去了解一下。厂商们生产完了以后我们才可以用嘛，这是几还差，这里边还差好几个阶段呢，是吧？啊，这个我们怎么等啊？ 其实厂商比我们更着急啊， 对 啊，已经没有来。 对啊，拍照没发呀啊。 很多大家5G 虽然说明年才开始预商用，其实很多运营商加上厂商其实一些前期的部署都已经开始了， 嗯， 所以并不是说19年预商用19年才开始布网，其实很多前期工作在几个大城市，像北上广深，像其他几个比如像杭州武汉这些已经被选定的预商用的城市点，前期部署已经开始了， 嗯， 所以说因为这个他们的生意嘛，他们比我们要急很多。 嗯、 我们还想明年预商用，可能先试一试。他们不行，他们明年就必须得全部铺开呀、 啊。哦，所以我们多虑了，还真是哈。 不用担心， 嗯 嗯。 我说一下，其实我们中国的就是整个网络的情况，肯定是全世界最好的，是最领先的。其实，在北京现在我们的长安街沿线都已经部署了 5G 的网络了。 哦、真的 啊？对，金融街这一块也都有，嗯、然后还有西边。它是那个智能汽车的，这些相关的这些啊来部署，因为我们中国现在情况是这样，第一个呢，我们中国移动呢是全世界第一大电信运营商， 嗯， 中国移动的网络的能力是全世界所有的运营商不能比的，为什么？道理很简单，我们全中国我们现在的所有的基站已经超过600万个了， 嗯， 那么那个4G 的基站呢已经超过350万个， 嗯， 那么美国水平怎么样呢？美国水平4G基站，美国只有30万个4G基站， 嗯， 只有我们的1/10，比我们差得太远了， 真的是。 就说我们的运营商的这个能力，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都是全世界前几名的，那个运营商。中国移动，一个运营商的用户数差不多抵整个欧洲的所有的人， 实物的人的那个 人的总和， 所以它这个网络的复杂程度啊等等这个能力是最强的。而且呢中国运营商都很知道，就是说你把网络做好了就能挣钱，是吧？ 对， 我们那个你只要是上4G的，大家是都呼呼的去上4G了， 嗯， 是不是？现在你看我们中国的移动宽带的那个用户已经是13亿了， 对， 13亿了。所以呢，运营商这方面能力。第二呢，制造商，那我们中国的设备制造商，中国全世界第一大设备制造商是华为， 嗯， 是吧？第四大设备制造商是中兴， 嗯， 我们中国还有大唐，还有等等其他的这个设备制造商， 嗯， 那华为的这个水平，华为在全世界176个国家都有网络。比中国政府建交的那个国家还多， 和地区还多，哎呀， 地区还多，所以呢，这个能力是那个非常强大的，非常强大的。所以系统设备这方面我们能力非常强大。那手机呢？我们全世界那个十大手机厂商，中国呢有7个， 嗯， 中国有7个。那全世界绝大部分手机呢？都是在中国生产的， 嗯， 包括苹果哈， 嗯， 包括三星的很多手机都是在中国生产的，所以这方面的能力呢，也是其他国家没有办法比的。那现在我们的华为啊、OPPO 啊、vivo 啊、小米啊等等之类的，还有联想啊、中兴啊啊那个等等之类的，甚至我们还有像传音，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嗯， 但是非洲的一半手机都是传音这个公司生产的，是不是？中国一部都没有，是不是？但是非洲非常厉害， 对对对。 所以呢，我们的手机这也是全世界非常厉害的。然后呢，最后说业务，啊，说业务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3G的时候我们说有没有业务，是吧？我们都觉得没有业务，但是到了3G的时候起来，业务很快就起来了。4G呢，我们就有了很多新的业务都爆发起来了。是吧？举个例子，比如说像拼多多，像拼多多这样的，我估计在座的我们所有人都没用过拼多多吧？ 我用过， 你用过，你很少用吧？ 我用过， 哎，你偶尔用过， 我就用过一次， 哎，对对对， 就一次， 嗯。一线城市人都不用拼多多，但是三线城市、四线城市甚至农村的很多人都用拼多多，为什么？拼多多是社交啊，是吧？价格一双鞋砍到20块钱啊。他们不在乎有没有假货，他们在乎便宜不便宜， 嗯，对， 他又做出来很多新的东西。那 5G 事实上面我们有大量的业务开发商都逼着进，我们要进来干，只是网络没起来， 嗯， 所以当这个网络起来，你看我们的运营商、设备制造商、手机生产商，然后我们的那个业务开发商，大家都要冲进来， 嗯， 所以我们中国一定会在这个领域领先全世界，没有办法比的。 太好了， 太 好 了， 嗯， 并且给大家分享的数据啊，我们预测是 1分钟时间哈， 2025年，大概我们全世界大概有14亿的5G 连接， 嗯， 然后这其中1/3、4亿多都会来自中国， 嗯， 所以中国是绝对是全球第一大的5G 市场， 好棒哦！ 我们可以说敬请期待，对吧？ 是是是， 对于明年，对2019年这样的一个5G 的运营。包括未来2020年 5G 成熟了以后，我们每一个用户都会通过 5G 让我们去翻新一下我们大家对于运营商的这种认知，对于我们生活的一种认知，对于自己的一种认知。 哎， 稍后我们再来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我们的智享生活，智慧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是的，不要走开。 贵州遵义让我们想到的不光是革命老区，还是绿水青山、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真正懂酒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懂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我说，贵州茅台镇那么多名酒，为啥会钟爱董酒啊？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3大特点。第一，酿酒原料难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 第二，始终坚持原生态的纯手工古法酿酒工艺，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因此产量极低。第三，它是非常少见的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香型董香型白酒，并且是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也买不着啊？他们笑而不语，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智享生活，我们今天最后的一个时段了哈，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梦。 那今天呢，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智享生活也是携手搜狐科技智研所推出了我们今天的一个特别节目5G 来敲门。 是的， 今天来跟朋友们来分享关于这样的一个5G 的生活， 5G 的网络能带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一种科技的观感啊？我们的二位特别来宾也是业内的这个专业人士，我们的大咖，欢迎再次欢迎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的关周关老师，以及我们的通信专家信息消费联盟理事长向立刚老师。是欢迎二位啊， 欢迎。 最后我们的一个时段的时间了， 对， 就会发现过得挺快的， 不知不觉， 不知不觉，对，所以呢，我们赶紧要抓紧时间问问题啊， 对， 这个我们要替网友们问很多问题。首先，先我们帮这网友吧，的南山松他说了， 对， 5G 啊，对于手机行业有什么好处没有？说现在手机出货量到了瓶颈了， 瓶颈期了， 他主要是考虑在手机的这个制造环节，可能是， 对。 有没有什么好处呢？ 有什 么？ 对， 这个的确是我们现在也看到一个问题，就是手机的出货量在某些地方是下滑的，很多地方都是平稳的。毕竟一个人能带2部3部，还不成带5部手机吗？ 不到头了， 对， 2部差不多了吧？哈， 对。虽然说我们预测就是说，在可见的几年之内，手机依然是会我们连接互联网的主要工具， 对。 但是更多的我们会看到更多的新的。可穿戴设备和有很多新的我们现在可能想不到的一些连接设备可能会更多的加入进来，所以说 厂商那边也是在看我们有什么更加可以创新的，可以让它突破这个手机本身，而是刚才像向老师说的，可能你的那个墙纸，可能你的那个桌子或者是镜子都能成为你接入互联网的一个终端，所以这个数量是很无限。刚才向老师指出一点，就是说我刚才说的5G 2025 14亿那个数，那个只是终端的设备，并不包括比如说物联网或者是其他一些比如说白家电这些的，那个数量向老师说的对，可能是更多了，上百亿了。 如果说手机本身来说是这样，到2015年的时候呢，是到了一个高峰，因为是经历了一轮四 G 的换机潮。 对， 四 G 换机潮过了以后呢，2016年、2017年、2018年啊，基本上都是在以15%到20%的速度在下滑。所以呢，我们手机厂商呢，现在日子很难过啊，包括最近什么金立啊、魅族啊、TCL 啊这些那个锤子啊，都压力都比较大。但是我是觉得到了2020年，还是会有一个很大的增长。道理很简单，我们到了2020年。我们刚才说的已经15亿部手机了，这15亿部手机大部分都要换成 5G 手机，那好了，一下就多出一个15亿的这个市场啊，是不是啊？这个市场我们虽然说我们可能会用3年左右的时间来把换完，但是3年时间换完，那差不多每 年 5亿部， 对呀， 是吧？每年5亿部，所以呢，在这里面还是有一定的增长的，这是手机本身。那除了手机本身之外呢，我们刚才说的为什么到2025年会100亿呢？事实上是这样，那到2025年。你的叫马路上跑的汽车，所有的电线杆，所有的路灯，所有的井盖，所有的车位，你家的门锁，电动门窗，空气净化器，新风机，空调，暖气，都要变成由 5G 来控制的设备。这样完了以后呢，就会增加更多的机会。从手机本身来说，它就每年差不多有5亿部。那除了手机之外，又有很多新的设备进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啊，对于整个的厂商还是很利好的。所以刚才我们看到前面说新闻的时候，为什么小米要和宜家合作，因为智能家居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虽然说还没有全面爆发，但是呢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好的企业家为什么会成功啊？因为看得远啊，走在前面啊，等到 5G 全面起来了，你再跟你就来不及了。 对， 但是他现在走在前面，做好了布局，等到全面爆发他就会抓住大的机会了。 哎呀，我觉得他们可是真是挣钱有道，人是脑子快好使。关于这个手机制造行业的话，消费者们不用担心哈，这个未来那会儿我相信制造起来也没有那么复杂了，因为可能更加简化了，应该是更多的在控制这个系统。那还有另外一位网友是吧？ 对，我们网友叫江玉林，然后他问的是何时买 5G 手机才算时间比较合适，就什么时候买比较合适。 刚才提到过这个事， 对，刚才我们是认为2020年还是比较合适的。 对，对， 那个当然晚了你就体验不上了，太早了呢，就是有可能不会那么好了。 啊，对对对， 普通用户2020年比较好。 对， 当然如果你是特别愿意尝鲜，先试一试也是可以理解。 但想真正发挥 5G 的实力的话，我觉得2020年只是一个开始，对吧？2025年之后的话会天翻地覆，感觉是会更大的变化。 是， 所以说可能 5G 生命力会更长一些，对吧？我们可以这么想，你看这个 4G 大概现在也就4年的时间吧，对吧？那可能 5G 可能至少可能要有个10年的时间的路要走，可能以后才会有6G 或者是什么什么 G 出现啊。 对， 永远不 NG 就对了，对，永远不停歇。所以说啊，感谢我们这位网友啊，这个江雨林以及南山松， 对， 感谢你们。他也说感谢嘉宾的回答，谢谢。当然了，今天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我们要替消费者们去问问看二位嘉宾，对吧？ 对， 首先呢，有人就会想说，那我们光说国内这个环境，那我们能够去对比对比看国外人的怎么样，人家那边是比咱这先进呢，还是说咱是比人家那儿好呢，是吧？欧洲咋样，美国咋样，美国虽然基站不多吧哈，但是步伐还挺快，是吧？ 关总，你对国外了解先说。 好嘞，中国其实说实话，中国在 5G 时代还是走的是很前面的，不管是从研发角度，在整个国际上的参与度也好，或者是整个 5G 对商业模式的研究都走得很前面，当然部署我们也觉得也是算是领先的国家之一。大家如果关注科技新闻，可能注意到美国这几天在拍卖 5G 频谱，可能觉得美国是不是比我们要走得前面一点 了？他们是没钱了， 对， 啊，不是这样说啊，就是说五 G， 美国第一波五 G， 其实我想跟大家说，也跟中国有点不太一样啊。中国其实比较厉害一点，中国全国的光纤覆盖率是很高的，这在全球都算很高。美国不一样。美国地广人稀，全国也就2亿多人，那么大个地方，美国光纤覆盖率其实是并没有那么好，出了大城市之后，其实这个是很差，所以其实美国第一批5G 有一个很重要的应用，也是一个很大的应用，我们叫无线固定接入，等于他们其实第一批5G 有一部分是做来做光纤的替代。而并不是说做移动端的业务，所以这一点其实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不太一样。 所以是纯移动的应用的话，中国其实还是走的比较前面，因为中国没有这个说没光纤覆盖问题。现在的村村通啊， 村村通啊， 对 啊， 村里都有光纤了， 什么都是光纤的，对。 对，如果说我记得整个情况，全世界是几个大的板块哈，一个是欧洲，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亚洲，而亚洲最厉害的就是东北亚，东北亚就是中国、日本、韩国，那全世界呢，我想做的最好的毫无疑问是东北亚，也就是说中国、日本、韩国。那么欧洲现在情况是这样，欧洲呢现在经济压力比较大，没钱，是吧，那个运营商都没钱，我就不说5G 了，4G 还没弄好呢，是不是那个你去趟意大利，是不是啊，你稍微不说那个，稍微就是个中小型中型城市，哎呀，周围稍微开出去20分钟你就没信号了，或者信号很差了，是不是，所以呢他们要把这个东西跟上，那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美国呢确实非常急，为什么美国非常急呢，因为他们已经知道在4G中间呢他们和中国已经拉开了距离， 对， 他们想在5G要赶上，所以他们现在制定了一些办法对中国的企业进行压制哈，但是确实还是有比较大的，对他比较大的压力。为什么他比较大的压力呢，就刚才说到光纤覆盖，说一个数据，中国现在光纤覆盖的覆盖率呢大概是86.8%，也就是快到87%了哈，可能这两天又提高了，就是我说的还是上半年中期的数据，美国的覆盖率是12.6%， 差这么多， 差这么多， 天 哦，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美国的地方是没有光纤的，是没有，就普通人家是没有光纤的，那么他们这个方面赶上它是有比较大的差距，那所以呢，在这里面呢，我们5G呢出现了两个分野，一个是叫 SA。一个叫 NSA 是吧，那个一个呢就是完全采用整个 5G 做一个全面的网络部署，这个叫 SA。 NSA 呢就是它事实上面它主要是 4G， 在少数的地方拿 5G 来做个补充，来个搞一个那个无线宽带，那世界大部分国家采用的是 NSA 啊，中国三家运营商走的路都是 SA， 也就是说都是独立用 5G 进行独立主网啊，他们都是非独立主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全世界，其他的地方可能都要落后一些。那么最先进的地方就是中日韩，中日韩。那我中国呢？我觉得我们可能比日本、韩国都会不差的。 对对对， 是吧， 我们的信心满满啊！对，我们的民族自信也来了，真的是。我们刚刚也提到，这么多的这个大的这个通信企业都是中国的，我们的产能这么好，基站这么多，覆盖率这么好，我们有理由相信五 G 在中国能够走到世界前列，对吧？而且，所以说我有时候我们就不要总会觉得啊，这个崇洋媚外，媚外啊，对， 哎， 什么情况啊？真是太激动了哈！我们看到中国开心，我们看到中国好是开心的事情。 对，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那好。那我们就聊聊中国的事情。那有这么一个事情，就是在昨天，中国电信也刚刚宣布这个 VoLTE 正式商用，就 VOLTE 这个 VoLTE 正式商用。那么这个 VoLTE 对于商运营商跟用户们有什么样的一些个意义？包括未来 5G 在最最最最最刚刚我们提到最最最最 1G 的时候，最基本的 通 话体验，有什么样的改善？我们一会儿，我们先跟朋友们看个小短片，看看这样的一个中国电信的这样的一个消息之后，我们再来做一些评价，好吗？来，一起看一下这个短片，中国电信试商用这个 VoLTE 的技术是怎么回事。 据媒体报道，中国电信将从11月29日起在全国范围内试商用 VoLTE 通话，届时中国电信用户可以在打电话同时实现 4G 上网。不过本次试商用暂不包括 iPhone 用户，中国电信表示后续会支持 iPhone。 VoLTE 是架构在 4G 网络上全 IP 条件下的端到端语音方案，它采用高分辨率编解码技术，相较 2G 3G 语音通话，语音质量 量能提高40%左右，而且中国电信以网通话功能通过2G 实现，上网流量是通过4G，这样就会造成用户在玩游戏、看视频时通话网络连续断开。在 WOO 的技术下，用户可以实现在玩游戏过程中接打电话，不再为断网所烦恼。WOO 的业务的推出为4G 用户提供了更多的音视频通话选择，带来更好的移动网络业务体验。同时，由于 5G 时代即将到来，语音通话落到了4G 上，三大运营商均需将语音升级到4G 网络，这也迫使运营商抓紧行动。此前，中国移动已经在全国商用 WOO 的通话，联通也将在年底前将对所有用户开放 WOO 功能。 好了，看过这样一则中国电信的消息之后，其实我们觉得啊，这个电信是慢了一步的，说实话，因为还在研究 4G 的这个 VoLTE 通话的这个情况。那么好，那电信虽然说慢了一步，但是它现在怎么样，未来又会怎么变，其实在这个里边它是不是存在是有一点点这个小输一局的情况。面对其他两个运营商对手，包括这个昨天的消息啊，也是这个广电啊系统也是获得了这个 5G 的这个拍照组网拍照，所以说会不会稍微弱一些些呢？包括它的一些优势在哪里呢？ 哎，我首先要纠正一下哈，广电还没有获得拍照，就是有可能 、啊、 有可能， 您说了 对对 啊， 对，就拍照还没发。 对， 我先说一下这个情况哈。首先说 WOTE 这个事情呢，就是必须要做的。为什么呢？我们以前打电话呀，主要是用2G 打电话，但是到了3G 的时候，3G 是不能打电话的。3G 不能打电话的。那 4G 呢，现在用了 WOTE 弟兄呢，就是说就用 4G 可以那个打电话。那以后呢 5G 呢，如果从打电话这个东西呢，估计还是要用 WOTE、也就是说就是你用打电话就是这个体系是必须要用 WOTE 的。 WOTE 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第一个你就不一定要依赖2G 网络了。因为现在的情况就是你打电话就必须要到2G去，要不然你就打不了电话，所以这样是不行的。然后呢，我们还可以把2G的频率就逐渐的清出来，用于 4G 啊，用于 5G， 对， 是吧？这个是有好处的。然后问题呢，因为它那个摄影的采样品质要高了，所以它的稳定性、 清晰度、 清晰度要比较好，而且呢还可以支持视频通话， 对， 视频通话的稳定性也比较好。所以呢就是 WOTE 呢，其实呢我用 WOTE， 因为我用移动那个嘛，已经用两年了，是不是？那个电信呢稍微晚了一点，但是呢网呢还是要用的， 5G 也是要用 WOTE 的。那么后面我相信打电话可能还是一直要用这个技术。 所以说慢没关系，咱得有，不能说您连 WOTE 都没有的话，那到 5G 不都废了吗？是吧？哈。但其实当时 4G 来的时候，电信已经丢了一波客户了，是吧？现在各个运营商啊都疯狂在拉新用户，是吧？哈，对老用户这么不看好， 所以我现在用的是电信。 你对呀、啊，对，所以 I'm sorry， 你那个 iPhone 不支持 VoLTE， 电信的不支持， 电信的 iPhone 现在还用不了， 还用不了， 所以 iPhone 也要换掉，要换华为手机。 好，用国产，支持国产， 对对对，就是这么意思。欢迎你又入坑了一个，不是入坑啊，是又可以这个剁手哈，对， 多 买新东西，多一个选择，对，买一个备机之类的，完全没有问题。好，那关于电信这个问题，其实还我们需要再更多的去解读吗，关老师？ 我觉得向老师总结挺好的。反正我觉得 VoLTE 对终端消费者的体验是很好，我也用了挺多的，在国内在香港 VoLTE， 很明显打电话，首先你接入时间会短， 对， 可能你以前拨完电话可能要等个好几秒才听到那个嘟嘟嘟接那个声音， 还有就是 VoLTE 时间会很 短，就是摘机了以后可能要等那么两下才是发现喂，才听到 对 方的喂， 他那个时间延迟是很大，并且我觉得VoLTE 那个嘟嘟嘟的声音也比以往要清脆多了，我觉得清晰很多。 嘟嘟嘟的声音，最近很流行一首歌，你知道吗？就是那个 嘟嘟， 不是那已经过时的，有另外一首，就是鲨鱼宝宝那个，对，就是鲨鱼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知道这个？ 对，以后可以把这当彩铃啊， 可以， 彩铃啊，这个用户可能有点老了， 对，现在都不用 暴 这个彩铃， 暴露 年 龄啊，真是的。开玩笑，开玩笑， 说的还有一点就是说，当 VoLTE 把你语音带到 IP 层之后，也是为以后运营商对2G 退网、3G 退网做个铺垫，因为那时候语音不依赖这些网络，对退网本身也是提前做个准备， 腾出频率来为了这个 4G 5G 服务，这是很好的事情，因为毕竟资源是有限的，频率是有限的啊。对，好，那我们下面时间就继续帮着我们的这个网友们去提问哈。那个先问问看很多人的一些误区，有些人会说哎呀，这个 5G 来了，你看你们这个小区里头啊，这么多这个基站啊，我们这个信号这么复杂，家里又是 WiFi， 这辐射得多大呀？ 是啊， 辐射 这两个字，谈辐射色变，很多人会觉得这个事情太严重了， 也挺恐怖的。 这里边是不是，其实我们节目当中每次都会提到运营商的问题，都会提到这个伪命题，或者这是个谣言哈、啊。那我们对于这个事情，两位专家帮我们赶紧解读一下五 G 这个辐射的问题该怎么说、啊、 嗯。 其实从辐射角度来说，为什么形成辐射、啊、它一个是距离、 嗯、 一个是功率、 嗯、 一个是辐射的时间的长短。 对， 那其实辐射最厉害的是什么，是我们手机，因为这个手机永远跟着你、 嗯、 然后离你最近、 嗯、 是吧，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怕它， 不知道， 功率比较小。 对， 功率比较小。那五 G 呢，因为它是需要有大量的那个基站， 嗯， 那这个基站的离你可能就比较近，所以呢它功率呢就不需要非常大、 嗯、 啊，说实话辐射比较厉害的是你们管电的那个你们管电的那个广播啊，因为你们用一个大的那个基站然后把全北京市都给覆盖了，所以那个辐射是比较大的，因为它功率非常大。而五 G 呢，它在你的小区，在你的周围，甚至在你的楼道里面都弄了一个小基站放在那、 嗯、 那个小基站的功率是非常小的、 嗯、 虽然说离你稍微近一些，但是它因为它功率比较小，所以辐射是比较小的。 所以这个问题还挺打脸的。 对，那么 没想到是问到电台。 我们还是得要去查一句，毕竟我们通过的环评啊， 是是是， 我们通过国家环评还是没有问题，是安全的嘛。 对， 因为你不会人长期在基站底下站着嘛、 啊、 对不对？ 不、 啊、这不可能的，对不 对, 对。 然后的话呢，还要再说一下，我据了解啊，就说这个辐射最大的一个大户就是我们的吹风机。 吹风机、嗯、 那个东西 是啊，是这样， 很 吹风机。吹风机的功率还蛮大的。 嗯，那个是这样，就是那个热辐射不，近磁辐射都还有，吹风机其实也是有的，包括我们家里的那个微波炉、 嗯， 然后其实我们那个电冰箱启动的时候， 挡了一下、 那个、其实也都是那个会很、嗯、那个很厉害的，但是有一点，它是时间比较短。你又不是贴在电冰箱上面， 对， 你也不是天天贴在那个吹风机上面， 对， 哇、哦，用一回 就还好， 也没有那么严重了。 对对对、 嗯，好， 就是它但凡能够有获得国家标准生产出来的东西、 嗯， 那一定都是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质量部门去检测通过的， 对对对、 啊，就可以放心使用，这是没有问题的。嗯、还包括有些时候有小区里面有人就会说，啊，你这个辐射，我们什么集体签名抗议，然后那个就是。把那个基站要拆除， 没信号、啊、 导致自己没信号，那你就自己背着吧，对不对？这个事情，嗯， 这个事情我们科学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也是行业跟世界卫生组织一直都有很紧密的合作，和很多独立的科研医学机构都有做了很多年很多年的科学研究。大家可能觉得五 G 来了会不会跟四 G 不一样啊？你说四 G 辐射没有问题，那五 G 呢？其实我们现在看法就是说，五 G 和四 G 时代基本上辐射没什么太大区别，并且都是远低于就是说我们现有的室卫的标准的， 对， 大家可以非常放心的使用。 没错， 而且中国对于辐射的这个标准比欧洲还要严格， 哦， 事实上 还严格、啊、 对，比欧洲要严格的多的。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看下面的问题哈。 嗯、 我们关于钱的事儿大家都关心，一个呢就是5G 的，有人问手机会不会特别贵，另外一个有人问这个5G的资费会不会很贵。那这个事情资费的问题得要问运营商，一般都会一来的时候都会挺贵的，然后慢慢降呗。那 哎，不是这样 啊，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啊、 我稍微说一下那个资费的情况哈。2G 的时候，1GB 资费，1GB 的流量的资费是多少钱？ 贵惨了，真是！ 你们还记得吗？10000块钱1GB 啊， 那时候是10000块钱1GB， 有那么贵啊？ 我们那时候一个月只用30兆流量的、 嗯， 是绝对不敢多用的嘛，是吧？ 对对对，那时候都不怎么上网。 3G 的时候，1GB 流量呢， 嗯， 它就到了500块钱左右了， 嗯， 500块钱左右啊，就便宜了很多了， 嗯。 4G 你像我们现在是多少钱啊？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20块钱10块钱左右了吧， 10块钱1G、嗯、 啊，10块钱1G了吧， 对， 甚至有的10块钱1G还不到了吧， 嗯， 是吧，5G 1块钱1GB 我基本上是基础，甚至能够到到1毛钱1G， 嗯， 会到1毛钱1G，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知道我记得价格肯定是会下来的， 会下来的哈。 为什么？道理很简单， 嗯， 你本来资源很少， 嗯， 只能卖给很少的人，那我当然是卖个高价了，穷人就算了，你就别用了， 嗯， 只有极少数富人才能够用、嗯、但是现在我资源很多， 对， 那当然就便宜的我们大家都能够买了， 大家都可以用 嘛、哎、 对对对， 所以最早手机的时候我们一年拿1200块钱的时候，一台手机卖20000块钱， 嗯， 是不是？我们现在一个月至少拿好几千块钱，30000块钱了吧，左右吧哈。一台手机也就是几千块钱了嘛。 我觉得这手机可能要快回到重回2万时代了，对。 历史倒流。 所以资费一定会很便宜的。 是是是。 对。 手机这个呢，可能 现在 iPhone 可能带来一个比较不好的，就是说手机越来越贵，但是我觉得跟以前不一样，就是说大家现在选择是越来越多，当然会有贵的，但是也会有便宜的，也会有中档的，并且功能都会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担心，不要只看着贵的，下面便宜的比较更合适一点的，该有的功能也都会有。 是是是啊，好，最后呢，我们看到我们的网友还在问说，那这个关于安全性怎么样啊？手机的骗子现在很多呀，有些东西不敢点呐、啊，怕被骗呐、啊，包括短信骚扰的问题啊，骚扰电话呀、啊，包括这个广电跟5G 的这种联袂结合之后，会不会有更好的一种电视系统的协作呀、啊、之类的，这种问题啊，我们现在可能慢慢慢慢的会给大家一些个会浮出水面。我相信对于安全性来讲，5G 来了以后，整个它的可能性会更多，肯定会给我们更加好的安全性的一个云端的一种控制， 对， 会在云端就控制这样的一个比如发送的服务器短信的那些骚扰，短信骚扰电话会越来越少，这是一定的、那么对于广电系统来讲的话，对待 5G 可能我们可以能够生产出更加高质量的节目，用过更加好的方式传输给各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也是一种期待吧哈、今天时间有限，那么今天节目最后呢，也是用这样的一首歌曲吧，这样一首歌呢是来自于邓紫棋带给我们的倒数，来去作为一种期待啊，让我们去倒数计时，去期待2019年的时候，这5G试商用，2020年的时候5G 能够让我们全面普及开来，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用上5G， 去拥抱5G， 5G 来敲门了， 对， 这个门你开吗？ 开。 开，你是小兔子乖乖，对吧？ 小兔子，没错。 是的，是的，非常感谢我们的二位特别来宾，我们的单立刚老师以及我们的关周关先生。那也再次感谢朋友们热情关注、观看我们今天的《智享生活》，也是联合搜狐科技智研所共同推出我们本期的特别节目。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的《智享生活》，我是常小航， 我是一梦，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下次再见， 将会是活力 Music， 也希望您继续收听。 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